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交响空间，接下来请欣赏捷克指挥家科尔蒂兹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德沃夏克第二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和第三交响曲。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喜欢旅游，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拍美丽的风景，拍家人的笑脸。我会变魔术。